了千千万，良言难劝这迷心人，急得鬼针我无助意。又听娇儿哭连声，心生一计，有有有，我何不假意摔子劝夫君回身报国，我那亲生子小娇儿，听为娘我有话对儿你讲啊啊啊啊！我那糊涂的。

再请欣赏李秉淑在三堂会审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 Yeah.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